直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关于装修的事儿哈，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了，也来自全包园的圆圆和张琪。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说说装修啊。一开始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一是对于咱们河南那边的事儿都挺关心的，嗯，发大水，然后大家纷纷捐款呀，然后在各个媒体上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河南的那边的关切哈。我觉得一开始咱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先聊一聊，咱们看见一发水，好多的房子都被泡了，嗯，这个就可能大家在装修当中虽然遇不到发水的情况，但是偶尔也会遇到这种被楼上的水泡了，或者自家的水管破了也会泡自己家的这个情况。哎，一般泡这种情况，我觉得圆圆可以先跟大家说说，因为咱们家里啊刷防水大家都知道，就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般刷点防水，其他的地儿基本是不刷的，对吧？ 就是刷，反正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没刷，我觉得刷了也没用，我也不在客厅洗澡， 对吧？ 对，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比如家里水就是水管崩了，或者楼上崩了，然后给你们家泡了这种情况，对这个整个装修，你觉得损失最大的、最需要修复的一般是哪块？就是地板和墙，是吗？ 因为就不是地板被泡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你说你们家卫不是你们家卫生间跟厨房一铺了也是地板， 对， 对吧？ 一般顶面都会先被泡， 嗯， 顶面被泡之后，然后可能会沿着墙走。然后呢，如果呢，比如说漏水严重一点的，变成水帘洞了， 嗯， 那可能期间的像家具啊，比如电器这些是比较危险的， 嗯，哦，这些是比较危险的， 对， 然后其他的没什么太大事儿， 反正就是防水啊，您卫生间跟厨房千万一定得盯住了，他给您刷防水，并且刷完了防水，还得盯住了施工方给您做防水做避 水 试验。 啊、 对，反正别人家不知道啊，全包园是至少不得低于48小时的避水试验。这避水试验就是为了保证他在这个区域，我涂完了防水材料之后，我把它注满了水，我看它到底漏不漏。他看它漏不漏，不是您家说了算，是看您楼下邻居说了算的。 哦，哎。圆圆，就这个避水实验我没见过，到底怎么做？他是怎么弄？怎么测试他漏不漏水啊？ 他会在他刷完了防水的那个区域，把它暂时的把它封闭起来。 啊，就拿墙垒一下。 对， 啊、 暂时的封闭起来，然后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注满了水，然后试验一下。当然了，我们刷防水呢是有一个口诀的，叫上一遍、下一遍、边边角角各一遍，而且水管开槽的槽内也会刷防水。一般的话，反正现在市面上我能听说到的最好的防水涂料，也就是东方雨虹了，就是全包园在用的东方雨虹防水涂料。一般如果你要是淋浴区，我们会给大家刷到1.8米，非淋浴区刷到30公分。你要非得说我非淋浴区我也刷到1.8米。也行，但是反正很少啊。这个是为了能保证大家日后啊，我第一呢，我的防水涂料是够好的；第二呢，我的防水的这个工艺是按照工艺来施工的；第三呢，我的防水涂料刷的高度也是达标的；第四就是我的避水实验的这个封闭的这个时长，经过测试之后能保证它是不漏的。所以这几项都做到了，基本上也就可以保证100%的这个不漏水了。 哎，圆圆，你说这1.8米到底够不够？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的实际效果 足够了。 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情况，因为我就正好1.8米多一点点，那我要洗澡的时候肯定横向的也会就是上下溅一点，这个会影响吗？ 你洗澡的时候是甩头吗？ 对，有可能就是，哎，就是那个淋浴淋下来砸下来以后，因为我想，它那个花洒肯定比一米八还要高嘛， 嗯， 对吧？那它总会有一些水啊，包括好多人家的卫生间都不是太大，就是一关住门以后，它其实整个屋里是那个水汽是挺充足的， 啊，水蒸气啊， 对那些它不论见不见，你在你一米八以上的那个范围，其实都会有这些，会跟防水有关系吗？ 你看我这个问题分两方面回答。第一呢，所有人家的卫生间贴的都是墙砖， 嗯， 它本身就这个瓷砖本身就有防水的作用 啊， 所以就是一米八往上，我可以这么说，没有百分百的必要非得涂到底儿。您要非，因为它上面也都是墙砖嘛， 啊， 你要非得说不放心，我身高一米九，你非得给我涂一米八的不行， 嗯， 你要非刷到底儿也没问题 啊， 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一般的整装公司， 啊， 反正别人家我还是不知道，我还是说全包员是不用加钱的，你想涂多高都行。 哦， 对，这个是这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的回答。第一就是瓷砖本身它就是防水， 嗯， 第二就是你觉得一米八不够了，你想刷到底儿没有问题。 哎，圆圆，那我再多问一个，如果你说那个反正刷到底儿也没问题， 嗯， 那我能不能预防着点儿？就比如说我们家装的，我肯定是觉得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家楼上用的什么装修公司找的什么那个对儿， 哦， 对吧？哎，我能不能在我觉得他家可能会漏的那几个点，就比如说下水每个那个一般漏不都是从墙角那儿开始渗下来吗？对吧？ 嗯， 我在我们家顶上那个角那儿也都多刷一刷刷，这个会对楼上往下渗水有预防效果吗？就是真漏了有用吗？这种？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我家被泡过， 哦， 所以我知道当时那个水即使你刷的话，它也是沿着防水向别的地方渗，可能渗到墙里， 哦， 或者渗到你没刷的地方又会落下来。 那我就整个那一个屋子都刷了，我自己多掏钱买一点这些防水涂料，是不是？ 哎呀，这活的是有多纠结，啊， 反正刚才二位给大家介绍，其实是必要性不大。那我说一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你看这两天大家看到那个发水的地方，有的人家一楼就全都给淹了，嗯，包括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北京也不是说就是嗯不会出现的情况，因为现在还有好多人家，住平房的那些，到雨季的时候还会出现，有的时候水太大了会有倒灌的那个情况。 嗯， 如果说我是这样的房子装修，就是我们家到雨季的时候确实出现过这种水太大了就进了屋了，那我在这样的房子，如果我想找咱们装修的话，在装修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类似像防水，我是不是就要把客厅什么的我也都做？因为我确实出现这情况了。 对不起，这不是装修能解决的。 不是装修能解决 的。这不是的装修能解决的，这是你房子的问题 啊。 除非你说我在你门口给你再垒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阻挡 水。拦 水 大坝。 对，阻挡水进来。 啊， 你要说我用装修，要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就好像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你所有的水一定是往下流的， 嗯， 你本来就在山脚了，嗯，你说我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我不往山脚流，那不可能， 嗯， 所以这个不是装修能解决的， 哦， 你刷多少防水都没有，这跟防水也没关系。 哦，明白了，那反正就是大家在这个，这样的季节吧，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大家就自己多精心多注意就完了。 对 啊，然后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反正也别泡人家家，也别让人家泡你，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对，太闹心了，被泡太闹心了， 嗯， 是吧？ 来来，张琪讲一下自己的那个闹心的经历，让我们开心一下。 哎呀，我那个经历还挺奇葩的 啊！ 你说你正常这个漏水吧，应该从房顶能看到。 嗯， 哎，我家还不是，我家是从一个电线的那个插座里出来的水。 啊，哦，那不，哎，不会有那个危险吗？这样， 所以当时 连电吗？ 对，当时我觉得特别的恐怖。我说我家里会不会漏电啊？ 对 呀，啊，别短路了。然后。还真没短路，因为那个电线插座在厨房，我不是经常用，但是那个水就是顺着我家房顶，要沿着墙面从那个电线插座里，估计就沿着那个管线， 嗯， 从里边就漏出来了。 哦， 啊，然后当时还有小孩，我们家小孩那跑来跑去， 天哪， 挺吓人的， 太吓人了， 啊，挺吓人的。然后我就把那个电线底下裹了个什么那个绝缘胶带，给它全给挡上了。最后修了半天，是确实是楼上那家漏水了，是楼上那家好像一个热水管。 在墙里的一个热水管裂了 啊、 哦，然后就慢慢的水渗下来 啊、 哦，但是就从但是那个热水管的位置啊，是在我家漏水那个墙的对面的那个墙 啊、 哦、啊，结果跑到这边顺着管到这边他 那就是漏了很多是吧？ 它其实漏的并不是很 多，就是你离你家近的那一部分漏了。 对，它就顺那个管慢慢就跑到这边来了 啊、哦， 所以当时找那个漏水点找了好久。 哦、嗯，那这种就是解决起来是不是得把你家那上头那个墙什么得重新弄还是怎么？ 不用，把他们家那热水管刨了之后缝缝补补就可以了。 哦，想想反正是挺麻烦的， 挺麻烦， 尤其是这种你就是你楼上漏了吧，你处在一个那种无能为力、 嗯、 什么都干不了的那个状态，只能看着它滴滴答答。 没错，而且像厨房卫生间这种常用水的地方，那大家都是每天生活必须要用水的、 嗯、 一旦漏了之后别人也要正常的生活，只能说用一会儿停一会儿、 嗯、 用一会儿停一会儿，但是你这个心始终都在悬着 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水漏下来了。 哎，但是那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这是一部分水管可能它是小概率事件，嗯，对吧？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他家里那个房子可能就是年龄比较大了，可能大面积的水管陆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嗯嗯嗯， 因为我前一阵有一朋友他们小区最早是供24小时热水的， 嗯， 然后后来因为就是他那个管道我觉得可能用的那个质量不是特别好吧，然后在一两个月之内，那个装就是他们物业的那个师傅就说每天最少要去修3-4家，就是陆续那个供热水的那个就开始漏了。 嗯嗯， 然后他们最后小区就整个把那个24小时热水这个服务就给停了。我觉得这是因为他那管漏的太多了，每天修也修不过来，而且他怕哪天再崩一个大的啊，就更得不偿失。但是有好多那种老房子，它可能有好多管线就是已经 老化了， 老化到使用年限了。 对， 而且这些呢还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对吧？我们家装修，我不能说我把这一溜的线都换了，那这种要怎么办呀？圆圆， 这种啊，其实你就换你们家的就行了，干嘛要换一溜的呢？所以话就说回来了，就是老房装修为什么比新房装修要贵呢？ 嗯， 其实他就要把这些所有的水管啊、电线啊都换成新的， 嗯， 要重新开槽， 嗯， 就像刚才孙涛老师说，我们那个你说的还仅仅是热水管， 对，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老小区，就很多的那些水管，就是甚至说我把这个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溜都特别小， 嗯， 因为它里面已经锈的不行了， 嗯， 那个小区已经说小区都40多年的小区了， 哎呀， 然后这个装修的业主呢，也有20多年没装过修了，你想想20多年这个水管什么的都没换过， 嗯， 所以只要是老房子，你把这个水电改，这个是一定要比新房多这么一个步骤的， 嗯， 你这没办法，因为人家新房交付的时候就全都是一盏的新的，人家不用走这个步骤， 嗯， 但老房就不行，你要把旧的拆走， 嗯， 把新的装上，在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设计师就要跟业主来沟通，比如说你希望你未来家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 嗯， 他要给你规划你的电线应该怎么布局，然后水应该怎么走，包括这个开槽啊、布线，这都是从你施工动工之前就先要走这个水电路分布图的， 哦，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装修是一件，哎呀，这个不就是把我现在的家改一个样子，装成我未来想要的那个风格吗？ 嗯， 真的不是这么简单。那个风格对于未来，对于我们的家，它只是一个表象的呈现。 嗯， 它对我来说啊，我经常把它形容成皮肤，但是像这些水管电线，它是血管，你血管如果不健康，你皮肤再好，你这个人也是 化妆化出来的， 对， 是不是？ 对， 也是滤镜滤出来的， 对，也是立不住的 啊。 所以像这些都得有专业的设计老师帮您去做前置的规划。 嗯， 所以在装修当中，我们每一个步骤真的是太麻烦了，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能不装就别装。 哎呀，真是大实话。哎，但是圆圆，就刚才咱们说，比如就这老房的这个问题，我们家的这一部分我都换新的了，但是你还是有很多公共区域，比如说这个水管是整个下来的，它整体都老化了，我只把接近我们家这一部分换了新的，它管不管用？就是会不会过一阵儿还会出现 人家我修不到的，我换不了的那部分，他比如出现问题了。 嗯，孙涛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物业公司，这个装修公司回答不了。 哎，如果这种真泡了的话，因为你们不是说管多少年多少年的那个，对吧？ 嗯， 如果就是不是我家这部分出的问题啊，就是我接进来的所有的管什么的，因为都是新的，质量都是过硬，都是好的，但是就是我接的前面那一点公共区域的那个坏了，把我家也泡了，这种你们会管吗？ 公共区域， 就是那个， 就是我家换不着的那个管儿，它破了， 那应该是物业去管的。 对， 哦， 那个是物业去管，包括有的那个埋在墙里的下水， 嗯， 然后有的也会漏， 嗯， 可能还会坏，长期使用坏的那个区域，万一属于公共区域的，就是物业他得管， 哦， 得刨开那个墙底下才能。 哦，明白了，这个就不在装修公司的保的范围内。 对， 啊，就是你们换的你们管，你们没换的你们不管。 我们动过手的我们管，那些我们动不过手的， 啊， 你说我在 A 小区施工，我在一号楼施工，二号楼出问题了， 啊， 我凭什么管 啊？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是我问的唐突。哎，咱们那接着让圆圆刚才给大家说吧，因为圆圆刚才说装修确实是挺麻烦的，能不装就不装。但是有好多人装修是刚需，对吧？比如说人家房子现在确实影响居住了，那或者有的人家刚买的新房子必须要装一下，人得入住啊。那对于这些朋友，圆圆是不是应该给点建议啊？ 就反正啊，我也经常反复的跟大家说，我说装修这个事儿啊，咱们家都真太刚需了。 嗯， 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考虑装修呢？ 嗯， 我不得不装了，我才会考虑装修。 啊， 反正我们家就是， 啊， 我觉得我能将就着住，我哪怕换换软装，我换换家具，我都不会考虑到重新给我们家翻新那一步。 嗯， 所以如果您有装修的念头啊，第一步大家往往都会先比钱，因为觉得装修是个太麻烦而且太烧钱的事儿，往往都会先比钱。其实这是错，大错特错，钱你反而要放到最后一步。 哦， 第一步你先要考察公司的工地。 哦，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漏水的事儿，就是你要先看，要么你这个装修公司如果它资质够大，店面够大的话，它一定会有它这个工艺施工图的剖面的展示，详细的告诉你每一个施工节点应该怎么施工，然后到哪个部位了，我们的这个施工流程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我们用的水管甚至在全包园就有，我们切开了那个水管告诉你这个水管里边 PPR 纳米抗菌管它有几层，它应该怎么抗菌，它为什么这个水在里面待时间越长它越抗菌，告诉你是为什么。然后呢，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您也可以就近，就是比如说我们家住在朝阳，我就近去找一个这个装修公司正在我们家附近施工的装修的工地，你到工地去看看，那个真的不是他的广告现场，不是他的宣传现场，就是他的一个日常作业现场，那个才最能反映真实的问题了。你到那儿去看看他的工地整洁度怎么样，这个工人的这个施工流程作业，所谓的工人的活儿怎么样，那个是最有说服力的。 嗯， 包括工人的服务质量态度怎么样，这些是最有说服力的。你看了这些，你再决定这家装修公司可不可靠，在不在你的这个筛选列表之内。 嗯， 这个真的是大实话啊。 哦， 其实钱，因为现在吧，就是大家最关注的点都聚焦在钱上。 对 对， 谁便宜用谁家。 对，谁便宜用谁家。 是是， 就现在就现在少了，以前就经常有，因为全包园大家都说全包园便宜，性价比高，经常有一些公司就是恶意的来到我们这儿就切单，就说全包园多少钱。 嗯， 比如说9万块钱。 嗯，我八 万五。 嗯， 对，我8万5， 永远比 他 低一块。是不是？ 对，他也不问全包园包含什么， 嗯， 然后包含什么品质的，包含多少，礼包有什么，就直接这么跟业主说。 嗯， 我们有好多业主都是叔叔阿姨， 嗯， 就真的因为能省5000块钱就 被切过去了。 就之后啊，我们有一个阿姨是个极端案例，她被切过去之后，她外甥今年3月份又找回来了， 嗯， 是她应该是叫姑还是叫姨， 嗯， 姨 是吧？外甥、 啊、 应该是姨 姑姑，外甥是 姑是侄子吗？ 啊，行行行，我也弄不清楚。 对， 好尴尬。 行行行，就是这个关系就行了。 对对对， 啊、 就是就反正就那阿姨又给介绍回来的。啊，你知道他比当时那个报价多花了45000块钱、 哎、 就是就被切走、 啊、 就比我们少了5000块钱、 啊、 结果阿姨多花了45000块钱、 啊、 他说哎呀我当时有点后悔，就建议他外甥说、 嗯、 你还回来找全包员吧，觉得全包员性价比会更高、 嗯、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嗯、 我说的是个真实案例，经得起推敲的、 嗯、 所以也建议大家啊，我不是说每次来都说你必须要选全包员装修、 嗯、 我跟琪琪来只是跟大家说我们来不空手来，在这个乐行京津冀节目当中给大家带一些大礼包、 嗯、 您在节目当中呢报上名，报名的方式是打电话400-606-8866、 嗯、 您在节目当中报上名，您把礼包占到手里头，您能享受到的优惠是非常大的，但是最终决策权在于您，您打不打电话，报不报上名，占不占优惠，最后选不选全包员都在于您，我们只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您。 嗯，对，我觉得就是每次我们跟大家都在反复传递这个观点，就是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介绍全包员大家就必须得选， 对对对对， 别人家就都不好，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种选择， 对对对， 但这个选择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您，我们只是把这个介绍给您，您觉得哎好合适，觉得我通过对比，因为现在大家谁比谁傻多少，我觉得这个都不要高估自己的智商，也别低估别人的智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价钱大家自己到建材市场随便一比，其实就能知道到底是便宜还是贵，还是真的圆圆在这儿说完以后其实后面会加很多这个钱那个钱，最后你不便宜，这大家通过网上什么的都能查得出来， 对 对吧， 我就老说，我说大家别老说什么那个装修的坑多，尤其是整装、 嗯、 你别再说整装的坑多了、 嗯、 因为整装的供应链已经太透，不是就对，供应链已经太透明了、 嗯、 就是谁也不，就像孙涛老师说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对， 就是到底是谁坑谁、 嗯、 就是大家我们的装修业主 是受害者，他的意思是 对我们的装修业主经常有这个受迫害妄想症，就觉得你装修公司就是来挣我钱来的、 嗯、 你就是要把手伸到我口袋里来挣我钱，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哦、 您去比市场上，您去建材城同样的一个建材、 嗯、 你在全包园看它是多少钱、 嗯、 你再到这个零售商去看它是多少钱、 嗯、 差的非常多，这个就是大宗团购跟零售的一个区别、 嗯、 所以在整装公司啊，它把这些这个零售的渠道这些供应链都整合起来了、 嗯、 您在整装公司能买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被整合起来的产品，还有整装公司能提供给您的一站式的服务，就比如说你自己如果去买材料，买完了你堆到你们家，它只是一些堆砌物，只在地上堆着，你还得去找这个工人师傅帮你铺地上、 嗯、 贴墙上， 对， 但是在整装公司这个一条龙就都下来了、 嗯、 你在整装公司选完了材料之后，直接你怎么选的材料，怎么这些材料就按照您的开工日期约定时间直接出库拉到您家、 嗯、 在您家你放心到哪个工序一定有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工人师傅按照这个施工节点在那儿您家等着给您进行施工了，铺贴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这就是整装的一个优势、 嗯、 还有就是大家也会质疑说整装的这个所谓的性价比啊，你就比如说全包园1099一个平米、 嗯、 现在能送的东西更多了，你就比如说全房的智能、 嗯、 能让你从装完修之后就体验一个全智能的新家、 嗯、 还有再比如说我们这周新进推出了一个新优惠、 嗯、 就是一个能把我装进去，能把两个我装进去， 你装进去的 一个对开门的大冰箱 哦， 就这周免费送， 把你装进去冰箱听来有点恐怖反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冰箱，不一定要把人装进去，可以装等量的其他的肉 对，美的品牌的一个对开门的一大冰箱、 啊、 这一周免费送、 嗯、 但是啊，这要插一个广告，大家如果想免费要记得400-606-8866，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这个电话、 嗯、 打通了，您未来选择装修的时候这个对开门的大冰箱价值多少钱？9999，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说关于装修的事儿啊，给大家请来的两位来自全包园的圆圆和张琪，来，二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非常好。哎，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聊关于这个最近圆圆又要送冰箱的这件事儿。圆圆每次来都送好多东西。是不是大家见着圆圆就特别开心。嗯，再给说说这回送的是一个还双开门的大冰箱。 对，美丽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嗯，颜色叫什么金，芙蓉金。 哦， 就跟那个苹果手机那个金就那种显得特高级。 啊， 双开门的。 嗯， 然后啊，不是双开门，对开门，就特大嘛，对开门。 啊， 双开门一上一下叫双开门，就是对开门是这种开门。 啊， 右手的。 对对对， 明白了。 对 啊， 那个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有的网上卖10000出头， 嗯， 然后美的官方的网站卖9999。 哦， 然后这个就现在啊，大家打400-606-8866，只要打通这个电话，您报上名，嗯，您装修的时候这个大冰箱就免费送您了。 哦，不想要这个冰箱，给我换两个小的行不行？ 哎，这不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 评了。我不想要一个这么大的，我搁不下，我就拆开，想要两个小的，有一个放我妈那儿。 行，随你。 老遇到我这样的人，你们也是挺难开展工作的。 我跟你说，那俩小的加一块还没这一个大的值钱呢。 那么好，那就直接在网上折现卖了，再去换两个小的，这样就可以了。 你还能倒找本钱。 好，哦，真不错。 挣一笔。 对 对， 我那接着让圆圆给说说他们怎么挣钱这件事儿，又送这，嗯，又送那，好多人都觉得那说明装修里头利润太高了。 嗯， 是不是？那个我们都比完了价了，然后他们这么低，然后我买那地板我要自己去买呢，是那些钱，到他们那儿他们就标那点钱，这么点钱，然后他还送我冰箱，还送我这送我那。不正常，肯定有陷阱。是不是圆圆？ 你怎么把节奏带成惊悚片了？ 哎，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 有 你感觉好的有点不真实了。 有， 是不是？ 有 人给你介绍一个那个姑娘，给张琪介绍一姑娘，说这姑娘长得又美，那个家世又好，然后还不催你上进，然后脾气还特别好，什么 还会做饭， 家务活全包，不用你干任何。然后你就觉得好的都不真实， 我已经进入梦境了，现在 对不对？我觉得刚才圆圆给我创造那个装修的场景就是这样，好到不真实，就所有你都觉得挺好的，应该这样，没什么可挑的，但就觉得有悖成立，是不是不真实？圆圆真的不真实吗？这些？ 因为他爱你呀， 这个是说变就变的。咱们说回装修 啊， 好多朋友可能也会在门店什么的有这样的质疑。 对， 送我这么多东西，你们的原材料什么的，就这些牌子我也比了，确实比我自己买便宜。那你们钱挣在哪儿呢？对吧？明面上我看不出来你们挣钱，那你们是一公司呀，你公司是一经营行为，也不是一慈善机构，对不对？ 对， 老跟我说我们不挣钱，不挣钱，我不相信不挣钱，那张琪和圆圆的工资谁发呀？是不是？ 是 最实际的问题。 我跟你说，在这个压缩哪部分的空间能有一些利润啊？ 嗯， 就是压缩供应链的空间。 哦。 这个供应链呢，就是比如说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团购跟那个零售的这么一个区别。 嗯， 团购呢，就是他走的渠道不一样，一个是 to B， 一个是 to C。 嗯， to B 呢就是对企业端， to C 就是对这个客户端。 嗯， 所以你想，你得卖多少个 to C 的才能 才够一个 B？ 对，才够一个 B。 啊，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我说的，它能就整装公司它能压缩的这个空间。 嗯， 一般啊，我们的这个材料商啊，过来承包员跟我们的产品部都这么谈。 嗯， 我是哪个哪个品牌，想跟承包员合作，但是我们品牌你看定位也在那儿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什么品牌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是有，所以你看跟我们做成承包员的非标配产品行不行？ 嗯， 就是什么叫非标配呢？就是你在承包员的1099每平米的整装款之外，你要额外补钱的那部分。 嗯， 我们的产品负责人就会这么说。 嗯， 你是要量， 嗯， 就是你是要市场， 嗯， 你还是要利润， 嗯， 这个问题您想清楚了咱们再来谈。 好，哦，我当然是都要，是不是？ 其实， 当时是就想清楚了。 不，其实啊，他这个 to B 啊，他是这么想的，当我有了市场占有率了， 嗯， 我的这个量有了，我的这个利润自然而然也就上来了。 好，哦， 所以这个就是全包员，他你说全包员靠什么挣钱呢？ 嗯， 就是在靠压缩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提供方，在压缩那边我们的进价的成本，在这块来挣钱。你说全包员真正挣了业主多少钱？ 嗯， 承包员想挣业主的钱，业主也不答应。你就比如说承包员现在1099每平米，看上去啊每平米比之前大家 涨了100块钱， 对，常就是惯常认为的999涨了100块钱，业主当然不干。 嗯， 所以就不得不逼着承包员送更多的东西， 送冰箱，是不是？ 你看这个10000块钱的冰箱之前我们想都不敢想，还有这个智能的云中控系统， 嗯， 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让你从进门就可以实现一个智能新居的一个标准。 嗯， 之前999实在是完全都没有的。你看从进门啊，智能门锁给您配齐了， 嗯， 市面上卖2000-2万多块钱，这智能门锁是免费送的。进了屋之后，在你玄关的位置，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智能的开关放到玄关。 嗯， 它是到底有多智能呢？你可以一键切换你的生活场景，切换模式的。比如说，我是会客模式， 哦， 我是观影模式，我是这个离家模式，或者说我是睡眠模式，我是企业模式，这些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或者是这个智能开关一键就可以切换过去了。 哦， 这个大家自己你也可以到市面上或者你到网上去查一下，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这个智能云中控系统也不便宜呢。 哦， 你看网上卖的那个只是这几个器材的价格，它不包含安装。 哦， 你安装的时候你还得跟工人师傅协调了吧。 嗯， 然后协调完了之后，你他到底算这个几个电位啊，这些你都得考虑进去的。但是在全包员，虽然我们眼就是明面上看上去有可能是我们开关增加了， 嗯， 但是我们的这个电位并没有随开关的增加而增加，都是给您全包的，大家放心。 好， 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的卫生间的智能东西呢，除了我们的智能坐便盖之外，还有恒温花洒。 哦， 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开这个花洒来沐浴，什么时候它都是那个统一的，你设定好的那个温度，不会一冷一热。除了这个之外，再送一个网红智能镜。刚才孙涛老师， 智能镜是什么？ 这个就刚 一照就卸妆了，是吧？ 不是，就刚你也说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雾气嘛， 啊， 尤其是在卫生间， 对， 它是可以一键除雾的。 哇，真的呀？ 对。而且它还可以一键切，就是一键把这个镜子点亮，尤其是姑娘化妆啊、洗脸啊，一键把这个镜子点亮， 啊， 而且还可以，你再碰一下，它可以自动切换色温。 哦， 这个现在也是免费送的。 哎， 过了卫生间，我们去厨房看看。 嗯， 我们厨房送大家一个5重滤芯的智能的净水器。 哦， 什么 PP 啊，什么 PRO 也不，还有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 哦， 真真正正能做到从源头上保证您的饮水健康。 哦， 就可以这么理解，别人家装完修没装这个净水器，他们家流出来的是自来水。 嗯， 您家流出来的是纯净水。这个是一步到位，所以这一全套的智能系统，大家如果都想免费获得的话，现在就有机会了。400-606-8866，拨通这个电话。 嗯， 刚才我说的这个对开门的大冰箱，还有从进屋开始的什么智能锁、智能中控、智能卫浴、智能什么镜子等等，这一套一分钱都不用加，在您装修的同时都免费送给您。你想这一套你要自己买， 我觉得少说得20000块钱 打底吧， 对，差不多。 哦，哎， 现在免费送了。 但是远远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中控板装上了以后， 嗯， 我肯定希望我们家能被这个中控板操作的东西越多越好， 嗯， 是不是？ 对。 那你们那儿有没有，就是我当时说这是可选的那选配的那组里头的，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家电？就反正我就装了一个，我就让我们家最大化呀，一定 有啊， 把那冰箱给我换成能中控的。 都行，那个冰箱本来就是智能的 啊，是吗？ 那本来就是智能的， 是可以的。 对，就是。嗯，冰箱啊，包括空调，甚至包括窗帘， 嗯， 你想连上都没问题。 嗯， 然后它除了这个智能的这个开关可以操作之外，你还可以手机操作。 嗯， 就是我反正昨天晚上就是我在床上玩手机呢，然后这时候困得不行了，我就不想下来关灯睡觉。 哦， 我如果有我们家装了这套智能云中控，我手机一键就关灯了。 哦， 但是下来我还是爬下床来，然后再爬过去又挺长时间才睡着的。 睡了是吧？ 对。 哦，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家反正现在智能家居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不同品牌的，嗯，这样可选的东西也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把自己的家里的，反正他们送你一部分，你就省了一部分钱嘛。 对， 剩下的钱留下来，嗯，放到您更希望实现的智能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像灯啊什么的，确实，尤其在家里。远程操控个空调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对于大家现在想想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设备。嗯， 对，就是你可以啊，尤其天热的时候嘛， 提前开空调。 对，人还没到家了，哦，我先把我们家空调开开，我回到家就是那个体感特别舒适的温度了。 嗯， 要不然你回到家还得限开空调，限制冷。 嗯，哎，原来这些有没有包含在你们那个，比如？什么那些套餐里的这些智能设备，还是智能设备都是得可选的？ 都是可选的，是这样。反正它这个智能云中控系统，它有几路可以操作的，你随便设置，你设置什么都行。 嗯，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可以设置灯光，设置这个生活场景，设置色温。你说我想设置空调，我设置冰箱，我设置窗帘，或者我设置电视都行，就看你自己怎么设置了。 哦，明白了。 你说我不想要，给你折钱也行。 老是不想要，呵呵，都是 折 钱， 对， 折 钱，折 钱 也行。 从网上那个查好价格，让你们按照这个价格给我折，是不是？ 哦，那不行，那不行， 这又不行，为什么不行？网上人家就官方旗舰店就卖这个价钱。 不，我再说一遍，他那是 to C 的， 嗯嗯， 我们给您折的钱是全包圆的采购价，是 to B 的，所以我就说，送您的，反正你也没多额外花钱，你就得着，你挂闲鱼上再卖，你都能直接卖一个跟官网一样的价格，干嘛不要 着？哦，对对对，就是大家反正先拿着打那电话，然后直接先把这坑占上，对， 对 不对？ 400-606-8866，你先拿到手，这个才是硬道理。 哎，对，这个关于价格，我觉得好多朋友最近，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好多朋友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现在全国瓦工奇缺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然后我看那个新闻写的，瓦工现在平均的工资都在20000以上了。月工资20000以上，而且人家还说你还别觉贵，就算你给到20000以上，给30000，还不一定有人能给你干这活儿。哎，那咱们那儿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人家全国都缺，就你们不缺啊？你们逆全国而斗，就你们能是这样吗？ 嗯，其实啊，我们施工师傅的工资逐年递增，只不过我就是全包员没把这部分的这个成本让业主来买单，但是我们心里不平衡，我们工资没涨，我们施工师傅的工资。 你也去学学瓦工。 我不行，我真干不了人家那活儿。 这不完了吗？ 太专业，而且我真的嫌脏。 很累的那个。 对， 而且在很热的房间里。 哎，我一直都不知道瓦工到底负责什么，我一直觉得就是贴瓷砖是归瓦工，其他的还有哪些是归瓦工管呀？ 这贴瓷砖还不行吗？ 不，我就说除了这一项，就挣一月就挣20000-30000。 咱家在装修的时候，我觉得大面积用瓦工的也就是瓷砖了，包括他调那个水泥，应该这个比例怎么拿捏，或者说这个是厚贴还是薄贴，这些都由瓦工师傅来决定，还有就是啊，你这个瓦工的活好不好，就看你那个缝对得齐不齐，每缝做的完不完美，包括有一些踢脚线他们也交给瓦工师傅来做，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仿古砖，它那个花纹你要拼接好了，特别好看。这个特别考验施工瓦工师傅的手艺活儿。还有现在全包园免费升级的这个大地砖儿， 嗯， 就是60×1.2米的大地砖儿。 哦， 它需要真的是特别考验瓦工师傅的手工艺活儿，它需要两个瓦工师傅同时铺贴。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你想1.2米。长了，他一个人，对，他一个人是铺贴不了的，他一个人把这个放到这个地面上了，很有可能造成不能保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需要两个瓦工师傅同时铺贴。那不管是材料费还是施工费，就突然间就 double 了。但是现在呢，大家记得啊，您家如果想升级成这个60×1.2米的大地砖，你还不想额外花这大地砖的钱跟铺贴费，你可以现在打400-606-8866打给全包园。全包园现在就有一个活动，就是免费铺这个，免费升级，包括我们不是一个瓦工师傅直接 double 成两个了吗？另外一个瓦工师傅的钱也不用您再额外支付了，全包园替您买单。记得400-606-8866直接跟我们作息小姐姐说我是乐行京津冀过来的听众，他就会把您自动录入系统啊，系统就默认您是乐行京津冀时段的这个优惠的礼包全都给您归到您名下了。 哦啊，就是这个大地砖是咱们节目免费给升级的。 是的。 哦，明白了。那个咱就是刚才瓦工那个话题，大家可能会觉得瓦工现在这么紧缺，你们能有人干就不错了。那会不会出现那种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张琪就铺的特好，远远铺的就一般，自涛铺的最次，但我们仨都是瓦工，都一月挣2万。要是赶上张琪，大家肯定都高兴，赶上远远也凑合了。那赶上孙涛，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受影响啊？我们也看不出来啊，怎么挑这个？我们怎么挑啊？ 说心里话，你看施工师傅的面相，你看不出来谁手艺活好，谁次。所以全包园就是现在的全包园升级之后呢，我们除了工程管家小程序之外，又在工地装了摄像头。就是摄像头，你就直接看他铺的行不行。你就看他，你铺的不行，你停，嘟，你喊个停。你给我换人来铺，这个您说了算。 可以当场我说换，我要张琪， 没问题， 不要圆圆。 没，不，就是换谁，这个可能您 不能点是吧？ 因为您是进入不到我们那个后系统那里面去点我让谁，就是你就算我让你点了，你光看一个照片，你也不知道谁好谁不好 啊。 你说换人铺在我满意为止，这个没问题。 你们会不会有内部的业务排名？就是瓦工谁是那个全包园第一瓦工，这样也会有一个排名。 我们有金牌工长的排名， 工长会有排名， 工长排名，然后那个具体的工人师傅这些工种没有排名。 工人师傅他们每个月会有什么技能大赛？ 对，会有这种比赛。 对 啊，哎，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啊？就是我就是个人说，我们家这个我就让你们技能大赛第一名那个所有的我那些工全是你们技能大赛第一名的给我铺，我多加点钱我也愿意，那我这个最后出来的质量我觉得比别人高啊，可以吗？ 这样吧，这算是孙涛老师为我们乐行京津冀听友争取来的优惠。 啊，真的吗？第一名是吗？ 对，其实我们原则上是不能让大家点的，因为谁们家都想点那个第 一 名。 对，第一名团队。 第一名师傅，他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太忙， 他只能接5户，再多了不行了。我们得保证施工质量。 对， 所以现在您打400-606-8866，别错过乐行京津冀直播的时段啊！你跟这个作息小姐姐说，你说我想点你们这个各个工种的第一名来给我施工，然后乐行我们的小姐姐会把您的这个客户信息呀， 对， 手动抄录下来， 拉入黑名单。是不是？ 不会的，到时候派工长、派工人师傅的时候，会优先挤着您家派。 哦，哎呀，真是我，你看我就开个玩笑，还真的起作用了。 那谁让主持人老师要了呢？ 哎呀，真是 薅到了呢， 不好意思啊，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第一名俱乐部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哎，但是你看，有朋友问说，你们那个瓦工会不会因为我铺的那个砖大小不一样？ 收钱不一样，会吗？ 对啊，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你铺个马赛克够小了吧，铺个61.2米的大地砖够大了吧，不会 不 会不 会。 这就是整装公司的好处，你施工铺贴的难度再难都不用你额外加钱 啊。真的呀？ 他工程款都包进去了，这个由装修公司来买单 啊。真啊，这个真的是和自己装完全不一样。 对， 是吧？自己装大家好多人都想做个造型舞的，后来一问人家，人家说好，这马赛克是挺好的，但是比你铺那个大砖要多好多的工钱。好多人一听那个工钱，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装修 风格。所以大家就诟病装修嘛。 对， 对吧？但是我觉得确实，你一看人家那个费的劲确实是不一样、啊、贴大砖和贴小的马赛克那确实是累的不一样，你觉得多给点也是应该的，咱们那儿不用商量这个。 对，就是你要是自己找工人师傅，你自己不多给点钱，不请工人吃点好的，你自己都不好意思。 对，你请人吃也没用，人家该收多少钱就明码标价的啊。 对，嗯，在整装公司就这点好处，我们的工人师傅就明令禁止，不许收业主的任何东西。 啊、 这活是你该干的、 哎， 因为他们的公司年年涨，他们还不该干。 哎，但是会不会你们就是明着说不涨啊，不涨，你们都能付，但是给我可选的砖里边没有马赛克。没有我想要那种小砖，都是大砖。 啊，不能。 没有吗？ 不能，就我可选范围砖可选范围蛮大的。 我们有1000平的材料展厅在里面，可以任意的通选。 随意选，不会因为我选的都是小砖你们给我加钱。派最后一名来给我铺，是 会有标注的。 你说那小砖估计是腰线，也不可能满屋子都铺腰线。 明白了，哎，圆圆还有2分多钟，咱们最近还有啥优惠？你集中的再给大家说说呗、 哦。行，我刚才说了啊，这周啊，我们有一个新优惠，免费送美的品牌的价值10000块钱的对开门的智能冰箱，400-606-8866，赶紧打电话啊、 嗯！ 除了这个之外，刚才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礼包，有智能的坐便盖、网红的智能镜、智能门锁、恒温花洒、智能的云操控系统，这里面包含了智能面板、智能开关、智能主机。另外呢，还有这个定制礼包，免费送大家投影面积4平方米的定制柜一部、 哦、 相当于是一个3开门的大衣柜、 哦、 免费给你了。 哦，这也得1-2万呢。 那倒不至于，差不多7-8千。 不至于吗？ 大几千应该会有。 我做的那个没有你这4平米的，哎，差不多2平米，2米2×2的，是4平米。我你看我这都算不清楚了。 多少钱？ 10000多呢，当时做的。 这么贵？ 对，还是好几年前呢。 哦、那我要凡尔赛一下，我们不仅送4平米的定制柜、啊， 可能你的木头没有我的好。 谁说的？谁说？而且我们里面的什么抽屉啊、隔板啊、那个什么晾衣杆啊，不限量哦。 哦，真的呀？ 是的呢。 那真的是我买贵了是吗？那可能我的品牌更好。 你认识我们认识晚了，这就是 To B 跟 To C 的区别嘛。 哦，对对对，哎，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正好让圆圆给说一下，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在你们那智能终端都能连上，包括那冰箱？ 不是，这个得看您自己怎么选。它智能终端 啊， 它是有这个开关数限制的。 啊、 你如果这么窗帘、 啊、只能接10个，比如说啊，咱说 啊，对对对，比如说只能接10个，你非把全家都装上、 嗯、 那就不行了。 我能不能升级一个接20个的面板？ 也行， 也行。 但是您家强电，我估计得重新做。 好、哦，这反正是一系列的问题。 对， 还有一个朋友也提了一个说，那个智能花，我们家花洒出来也是恒温，也是一个温度，这怎么就叫智能了？圆圆给解释一下。 就您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恒温花洒，反正就是在洗澡之前，你得先把这个水先开开，等它水热了 啊。对对对，是的。 但是恒温花洒就不用，你 出来第一下就是热， 就是你设定的那个温度。那个才叫恒温花洒， 不浪费水， 不浪费水。 哎，不存在那个管里有一段存的吗？ 不，不， 没有。 不是，它有一个也不叫什么阀，我记得我们产品经理给我讲过，但是我给忘了。 啊、 你想问，你直接打400-606-8866问吧。具体产品知识我这块我给忘了，真的对不起啊，因为这个优惠是新上的， 啊、 我功课还没做到位、 哎。反正就是大家一开水，不会像原来需要等一段。有的时候凉的，有的会突然热一下，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开开就是恒温的， 就不会忽冷忽热爱感冒。 啊、 你什么时候过来，它什么时候都是你设定的那个恒温。 好的，明白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圆圆在最后说两遍电话吧。 啊，大家记得啊，今天说的优惠其实我还没说完，还有、 嗯、 我有优惠总结了半篇，真的说不完了。